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就人少少，三个人，咁啊，其他嗰啲唔知系咪啲。啲攬斷曬， 哇， 走曬， 但係好耐咯喎，呢個組合， 嚇，呢個組合， 呢個組合好耐咯，年幾未試過， 係嘛？ 因為我哋嗰陣時未 Steven 喺度啦，今晚 加燈同埋神， 係 啦，一盞燈一個神， 係啦，因為嗰陣時 真係神啦， 因為嗰陣時冇，我哋仲未有 Red 架嗰陣時咧，最即係。流離浪蕩嘅時期就好多時就揾 Steven 上嚟嘛，我哋三個做 嘛， 係啊，懷舊 feel 啦，今晚 懷舊 feel 啦，咁啊，仲有就都要訪問下你啲心得嘅，你中曬我記得星期二嘅哭波桑咧，你嗰條攬英國贏，波斯尼亞贏， 冰島 仲有冰，三隊都好似俾你搞掂曬喎， 係啊， 咁啊，所以一盞燈一個神啦，再加埋 Steven 啊 嘛，唔知啊， 冰島咪和 啊，我和啊，我和就斷咗咯， 都係差， 咁啊斷咗，咁上個 場中兩場， 三中， 其實好犀利㗎啦，中波斯尼亞，中英國， 係 咪？同埋佢嗰個信念係好犀利㗎嘛，佢一路都係堅持即係冰島掂啦，波斯尼亞掂啦，英格蘭贏曬兩場啦，屌你老尾！但係佢嗰啲理由咧。是不知道什麼理由來的嘛，即是很厲害， 比愛因斯坦更厲害， 是啊，即是那些呢，是啦，去的啦， 去啦， 去什麼撚嘢，那就又去了，真的被他去了，所以真的不要挑戰啊，的神， 不用講， 世界盃外圍賽今天都是會集中講返，即是打完曬有些邊出線了啊，啲咩花絮啊等等所有嘢啦，咁但係未講之前係咪啊？的神又有啲咩交代啊？ 嗱，有啲嘢要講嘅，咁啊第一樣嘢啦，關於個 show 啦 ，OK， 個 show 啊基本上我哋買咗成八成飛㗎啦，去咗 串到盡， 係啦，串到盡個 show， 耀尊同埋啊大師個 show 啦，咁就下個禮拜到會開始寄飛㗎啦，俾無論係所有訂咗飛嘅人士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跟住第二樣嘢嘅係咩咧？就係聽日咁啊，佢哋會有本雜誌啦，有本財經雜誌叫 iMoney 嘅，咁啊會有個佢哋嘅訪問，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睇下佢哋嘅訪問啦，都會講下佢哋個由來，點解會有呢壇 show 嘅，咁啊都有講下嘅，係啊，所以就聽日可以留意住呢本財經雜誌啦。 OK， 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嘅足球頻道啊，八點半開始咗咧，我哋係直播嘅，咁啊 Ustream 同埋 Twitch 就可以聽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同埋咧就係、是。Soccerwise 同埋個係足球頻道啊，北上頻道你都可以留嘅，我成日都會過去描畫嘅。咁啊，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啦，咁啊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咁我見到有啲網友咧，都已經就上咗去㗎啦。咁啊，我哋一陣咧先再講啊，讀下啲網友嘅留言啦。咁啊，翻嚟就係 講下世界盃 外圍賽啦。星期二晚就基本上就踢曬㗎啦， 塵埃落定啦，所有嘢 又唔係叫踢曬嘅。咁啊，仲有就未踢曬嘅咧，仲有就係有四場嘅即將嚟嘅歐洲嘅附加賽 啦。 跟住仲有就有兩場咧就跨州嘅，就呢個南美嘅第四就會對住呢、這個對住亞 美第五。 南美第五 係啦， 對紐西蘭 大唔係大洋洲，係對亞洲南美烏拉圭係對約旦， 約旦對約旦係啦，咁啊大洋洲就會對住中北美洲， 中北美洲就係 墨西哥對紐西蘭， 咁啊墨西哥咧，我諗咧就喺上個禮拜二咧就經歷咗一個我諗係咁多隊裏面最戲劇性嘅一個附加賽席位啦， 要請飲酒啦， 去請邊個飲酒先？ 請美國啦， 請美國人飲酒。我哋之前嘅咧，好多禮拜前我哋都分析過咧，話咧美國佬係唔會放水嘅，因為最後嗰場對住巴拿馬， 冇錯， 係咪先？即係同巴拿馬就一定係細仇嚟啦。咁啊，巴拿馬反美情緒一定踢完呢場波之後就更加提高得即係更多啦。咁呢場非常之戲劇性嘅嗰場波，其實就係、是、3-2，咁啊未踢之前咧，即簡單講啦，就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就墨西哥要打兩場生死戰啦。第一場搞掂咗嘅，佢就係、是、亦都係呢高咁啊贏呢個巴拿馬，咁咧就攞住11分，咁然之後巴拿馬就排第四，咁啊巴拿馬就攞住8分，咁咧就排第五。咁然之後跟住拉屎嗰場波呢 ,Mexico 就會對住呢個 Costa Rica。咁最後係輸波，咁即係就維持返11分啦，1-2輸咗俾呢個 Costa Rica 真係離譜。 Costa Rica 係出咗線㗎啦、啊、你咪要讚一讚呢，今個禮拜呢其實有好幾隊呢即係出咗線嘅球隊呢 都同你 都有 認真打 㗎，同你認真打㗎。咁、總之搞掂咗墨西哥啦。咁、然之後對面發生咩事呢，巴拿馬就主場對住美國兩度領先，一比零領先，咁跟住呢六啊零分鐘呢美國就追和。跟住然之後呢到82分鐘呢巴拿馬就再入一球，搞掂啦 ,82 分鐘2比1啦，那個形勢係巴拿馬一定要贏波嘅。 冇錯。 越贏波嘅得失球率呢就一定係贏墨西哥嘅。咁佢就會係佢攞到附加賽嗰個席位嘅。咁但係呢喺保時保三分鐘時美國就入兩球波嘅。咁然之後就其實入2比2，咁入3比2嗰球波就都冇乜嘢意思㗎啦，即係入2比2嗰球波就係保時入啦，咁就追和呢個巴拿馬啦，咁然後跟住仲要贏埋佢啦，咁巴拿馬就喺自己嘅主場呢睇住嗰個歷史性第一次即係打入世界盃呢個美夢呢就幻滅咗。咁所以就最戲劇性就墨西哥啦，輸波就仍然係保持住第四位。咁真係慘呀、大佬呢隊波真係即係喺世界盃歷史上呢隊波係常客嚟㗎嘛。 冇錯， 即係基本上冇斷過，今次係一個好醜陋嘅方法，我哋當佢出一線啦對住紐西蘭。咁但係如果你最後即係俾紐西蘭搞掂佢嘅，咁佢真係冇有 講。冇應呀，咁就係。 其實整體上即係墨西哥我諗打咗即係打完呢個外圍賽呢係冇說服力啦，同埋呢就對波即係我哋賽前都覺得就係非一即二㗎啦，同美國都係拍住兩頭馬車咁，但係對波我諗真係即係喺整個外圍賽我都睇過好多場咁都係我諗嗰個好多問題係唔知點解解決唔到㗎。 你基本上而家墨西哥即係可以同佢埋單啦，打咗10場嘅個賽事贏兩場 波 啦，和5場輸3場，得失球仲要係-2嘅 ,ok。 最慘你睇到係個得球啊。 入球率係第二低，差好過牙買加少少。 喂，打10場波係入得7球。 係啊。 係少過1球㗎，大佬即係離曬譜㗎。咁你擁有住又話有小島又卡魯斯菲拉又 唔係仲要咁樣講喎，打埋 好大炸人， 冇打呢個禮拜嗰其實係入得4球嘅喎， 係啊，咪 即 係 離曬譜 啊，離飄曬譜啊嘛，咁入球率係低係一個樣嘢啦，同埋就係咧其實都睇到咧就係我諗嗰個打法上嘅真係需要改變一下，我諗你睇到整個中北美洲可以總結一下就係、是、其實你見到一個好嘅現象咧，就係、是、好多球隊嘅冒星啦，即係大家個實力拉翻近好多啦，譬如你而家見到有 哥斯 拉斯啊，有 Costa Rica、巴拿馬呢啲都係有戰鬥力嘅，咁其實就好睇過以前好多。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亦都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墨西哥嗰個打法其實真係需要有少少我諗係要坐低諗一諗，要改變一下。譬如話嗰個中場嘅行軍係真係好慢嘅，即係今時今日。仲係打返一啲好八九十年代嘅波，即係譬如好多中場嘅球員攞住個波，你見佢仲係覺得佢係有時間去諗嘅，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嘅足球根本係冇時間俾佢諗啊！咁好多時你見到好多時你見到嗰個中場都係攔截力不夠啦，同埋好多時會俾人拍甩啲波啦，俾人打反擊啦等等所有呢啲嘢，咁呢啲問題全部都係喺整個外圍賽呢不斷咁見到墨西哥呢係即係出現呢啲問題嘅。 張芬豪喺禮拜二呢即係共聚嘅個嘉賓主持呢都分析過呢，就係墨西哥而家呢即係可能有錢。佢國內而家面對嘅問題呢其實同英超有啲類似，就係、是、外援太多。反而呢後生仔呢後生新秀嘅球員呢係越嚟越少。你見到佢其實前鋒佢真係 OK 嘅，即係講真頭先數咗三件出名啦。但係中後場頭先好似傑斯所講啦，派牌啊，或者係兩邊，其實譬如話，其實仲有一個好唔知叫加拿大定加魯素定係點樣，踢華人西亞以前，之前踢拉科轉咗係華人西亞嗰、那個，都係見到係跌得好緊要啊！即係而家呢幾年佢哋個進步咧，明明係奧運又攞冠軍， 世 青杯嗰啲有一定嘅表現，但係上到嚟咧，似乎一出嚟咧係同其他中北美洲嘅地區嘅比較咧係差咗啲。開頭仲擔心美國，點知原來？美國呢即係美國係阿奇連士文啦嘛，點唔知會唔會搞乸死喎大佬，點知到頭來反而係美國呢都算幾輕鬆咁去出線嘅，但係 墨西哥 系开头头一两三场波 少少甩碌， 少少甩碌啦。 咁啊，跟住 后尾都好顺畅。 反而墨西哥咧，就大家估佢唔到，几乎系自从66年我冇记错，66年之后咧，第一次出唔到线咁滞。 嗯， 咁呢个真系而家就即系就算多、 啊、 多，而家对纽西兰，大家觉得系咪真系赢梗咧？我又觉得师兄又提咗好多次啦。嗱、佢喺带呢个洲际国家杯嗰阵咧，踢得唔差嘅。 嗯， 咁你系咪真系咁易食咧？即系唯一好处就系成班矮仔对班高 两，如果你数两场嘅附加赛咧，乌拉圭对约旦就毫无疑问噶啦，乌拉圭一定搞掂噶啦，即系约旦即系绝对真系冇完全冇可能系手脚啦，即系如果约旦出线就 啊唔系真系嗰杯 sorry 系世界杯吓 吓咩啊 纽西兰世界杯 ok， 但系如果即系我谂就嗰场你反而就冇咁冇咁大争议嘅，但系你话纽西兰对墨西哥咧。咁我覺得紐西蘭係有啲睇頭嘅，即係我覺得雖然你唔係睇佢好多，但佢嗰種打法，即係我哋未必需要睇過好多紐西蘭嘅賽事，咁但係你係而家目前嗰種打法，加少少加多少少 passion， 加多少少肉緊咧，咁啊未嘗冇得偷雞嘅，即係就算係喂贏翻個口碑都唔難嘅，即係就算輸咗一個輸咗即係出局，但係可能都可以贏得翻口碑。 如果 目前呢隊墨西哥真係唔掂， 以佢而家咁嘅功力對住紐西蘭，即係對住牙買加、對住哥斯達黎加呢一類嘅中北美洲球隊，佢入咁少波，對住即係叫做都幾善守嘅紐西蘭咧，真係入唔入到波？ 我睇過好幾場，我好記得好幾場，譬如話喺分組賽初段嘅時候0-0和美國嗰場啦，或者係比較有印象嘅，譬如話近即係啱啱上個禮拜對巴拿馬嗰場啦，即係要搏命嘅一隊墨西哥，但你見到搏唔到命㗎，譬如話甚至佢季即係喺分組賽初段嘅時候對主場對美國嗰場，你見到對波就係好似好有心無力咁樣嘅，即係塌唔起嘅。你明明係譬如話對巴拿馬嗰啲，明明係要贏嘅，其實都要攞到好呢高後備球員，即係後備球員上陣，咁你先可以後屘即係靠嗰、那個咩謝美利斯，即係後備上陣，跟住然之後先80幾分鐘你先可以即係2-1贏巴拿馬，佢直情係塌唔著嘅對波。我覺得就最大嘅問題係個中場嗰個行軍實在太慢啦。咁呢、這個我諗就真係要改變一下嗰個足球意念。即係我諗今時今日真係有少少勾勾地嘅對波，咁所以睇下會唔會可以即係喺當佢入到決賽周，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決賽周之前即係可以有啲改變一下啦。因為始終墨西哥係一隊即係你話佢係好弱嘅球隊，我哋從來都唔算即係我哋唔係話好睇低佢，即係譬如話你喺白蘭高年代嗰啲你見到。或者甚至係80年代睇過佢主辦物即係世界盃嘅時候，咁其實佢每一次都有交到啲好好嘅表現出嚟，或者甚至嘅就係呢個美洲杯呀咁樣嗰啲呀，其實好多時呢隊波都係俾到人好多驚喜咁，但今次就都係驚喜嚟嘅，就係一隊怪即係好怪嘅球隊啦，咁低入球率啊等等啦，咁anyway 叫做大步攬過啦，咁希望即係對紐西蘭就打醒12分精神啦，未必即係要出力㗎大佬。咁另外就中北美洲啦，就除咗兩場嘅附加賽啦，咁同埋就呢個四場嘅歐洲嘅 playoff 啦，咁其實仲有嘅就係 五 場嘅非洲啦，非洲就先打咗第一 round 啦，呢一輪咁就埃塞俄比亞就主場就落後緊俾呢個Nigeria 1-2啦，咁另外一場未分勝負咧就特尼西亞就同呢個喀麥隆咧就打成呢個0-0，咁仲要留到去11月就喺喀麥隆咧嚟分勝負啦。 可以講一講嘅，而家關於即係嗰個非洲嗰邊附加賽啦， 仲有 加納就6-1噶啦 ，OK，第一彎 應該咗啦， 加納就好明顯入咗去啦，係啦， 加納6-1贏邊隊先？ 埃及。 埃及 系啦，咁啊 呢场真系估佢唔到嘅，好早开纪录嘅加纳，一路咁就我哋赛前咧，即系 觉得系最近嘅 match up 嚟嘅。 我直情要 emphasize 佢系最近嗰场啦。 系啊，你系啊 系啊，真系有一场最近嘅一场。 点知个比赛最 埃及会咁样啊？即系完全又系解释唔到嘅。系啊， 哇！我突然 OK 一阵先讲。 仲有咩？ 好，第二头先杰斯都讲过啦，特尼西亚就0-0和咗喀麦隆啦。 嗯， 呢个就一。 未分勝負啦。跟住另外仲有對布基納法索就3-2贏緊阿爾及利亞 ,OK。科特迪亞就3-1贏塞內加爾，咁最後埃塞俄比亞主場1-2就輸俾尼日利亞。 我就唯一全場有睇就係睇呢個 科特迪亞。 科特迪亞對塞內加爾嗰場。咁呢就點講呢，謝雲路打得好。博一球12碼呢，一球助攻啦，咁真係高起碼扳波冇乜問題，即係科特迪亞可以同大家講，就出線真係冇乜問題。 ok, 咁我諗非洲嗰度就再睇埋11月。 喂，但我幾得意，我睇返呢，即係我而家睇緊馬會嘅資料啦，佢係 list 返曬好多嘢出到嚟㗎，原來好鬼多個國家係派遣不合乎及格資格球員上 年齡啊， 係啊，可能係啩，而俾人罰輸0-3嘅喎，好多國家都係蘇，而家睇落去啦，蘇丹啦、加蓬啦、多哥啦、埃塞俄比亞啦、赤道基內亞啦、佛德國啦，呢扎全部都係曾經違過規 嘅。非洲啲人大部分冇出世紙㗎啦，其實我覺得罰嚟都嘥氣嘅，但係即係應該罰嗰啲， 究竟佢知唔知道 提供到？出世子嗰啲， 究竟佢知唔知道自己幾時出世嘅問題？ 因為大佬佢老豆都唔知幾時出世，都唔知幾時生佢出嚟，係咪先？咁你何況佢自己呢？ 好，咁啊，翻返嚟歐洲啦，歐洲點都要數一數啦，九隊已經搭正買定機票去巴西㗎啦。OK, A 組嘅比利時 ，B 組嘅意大利 ，C 組嘅德國 ，D 組嘅荷蘭 ，E 組嘅瑞士 ，F 組嘅俄羅斯 ，G 組嘅波斯尼亞 ，H 組嘅英格蘭，同埋 I 組嘅西班牙。 OK, 嗱，我諗就世界盃就好多新聞㗎啦。咁未講啲賽事，我諗就先講講啦。就嗱，而家嘅夾埋都有21隊，大致上應該有21隊係。出咗線嘅，希望我冇錯啦。咁但係呢就雖然就未32隊未齊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已經有一單新聞，就係關於個種子嘅問題啦。即係呢個我諗可以先講咗先嘅。咁就 附加賽種子先啦。 個抽附加賽 講附加賽。 附加賽嘅種子呀，一陣先講附加賽嗰、那個。咁講咗嗰個即係已出線嗰啲係點樣去分種子呢，你可唔可以解釋呀？呢、這個都好幾有爭議性㗎喎，其實有冇人可以簡單解釋一下呢？ 其實個種子呢就以現在最新嘅排名，直到而家嘅最新排名呢，就以東道主巴西啦，跟住就係排第一嘅西班牙，排第二嘅德國，第三嘅阿根廷，第四嘅哥倫比亞，第五嘅比利時，同埋第七嘅瑞士，就係呢幾隊。咁剩返最後一個種子呢，如果烏拉圭出線呢，因為烏拉圭而家喺個種子排名 World Ranking 就係第六， 係啦。 咁佢出線咧，佢亦都會成為佢分組賽嘅種子隊之一。如果出唔到線咧，就荷蘭補上。咁大家聽落去就係荷蘭冇份，意大利冇份，英格蘭 冇份， 呢幾隊叫做傳統強隊咧， 搞死啊！嗰啲死亡之組真係搞死啊！ 我有啲唔明嘅，即係當然啦，呢個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喺呢度解釋啦。哥倫比亞同比利時即係可以上到咁高嘅 World Ranking。咁World Ranking呢，哥倫比亞、瑞士甚至瑞士啊都係高 ranking 㗎。 係頭先講咗啦。 Belgium 都係高 ranking。個問題就係話你用一個乜嘢嘅計算方法囉。咁而家就我又唔好記得歷屆嘅世界盃係咪咁樣，但我記得我印象中記得呢就唔係歷屆都係咁樣計㗎。 唔係 㗎。係計埋個世界盃 pass record。 冇錯冇錯。 加埋好多嘢一齊計。即係計然之後你就咁就比較公平啲，即係傳統喺世界盃淨係單呢一個錦標賽嘅過往紀錄㗎嘛。但今次有奇怪嘅就係、是好似真係淨係即係如果因為我今個禮拜冇乜點跟啲嘢啦，咁但係簡單講呢就好似真係淨係計 World Ranking 嘅啫。你計 World Ranking 呢就好似頭先阿迪哥呢啲就出咗啲疑問啦，即係譬如佢睇得波冇我哋咁多，咁就唔知道咦點解哥倫比亞毒販就犀利啫，足球你都勁緊咗咁多，咁梗係勁緊咗好多啦。大佬你知唔知哥倫比亞係南美嘅 Golden Generation 啊？今年即係呢一兩年係好犀利嘅，大佬有法卡奧啊，有 古斯啊， 哥達度啊，咁啊嗰扎成扎喺曬度噶嘛， 古 華連啊成扎嘢有喺度噶嘛，所以佢今次就用咗個 World Ranking 咯。咁所以呢個咧喺賽前其實搞到好複雜噶，就係話咧。即係好多好多嗰啲投注嘅，你睇如果睇博彩嗰邊嗰啲足球嘅評論呢，就好多就會教埋你，就話俾你聽，喂 睇住啊，最後一兩輪咧，有啲球隊唔會揸流灘噶。譬如啲意大利要搏噶，因為如果佢嗰個分數啊，嗰啲唔知咩，哇，計到點數後位噶。如果佢輸一場兩場，跟然之後瑞士又贏曬咁樣咧，可能意大利係跌出嗰個種子隊嘅大佬，即係種子嗰個 pot one 嗰度嘅。咁所以有啲球隊原來係要搏嘅。咁你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譬如話荷蘭嗰啲要搏啦，即係荷蘭你都 場都搏， 場都擺強陣，冇揸流單。咁呢個可能都係有啲領隊係喂大佬，梗係重視啦。 已經知道呢樣嘢， 係啊呢樣嘢。咁所以就幾奇怪咯，即係。 但係而家個 rank， 但係而家睇即係而家個 ranking 排名啦，西班牙第一，德國第二，阿根廷第三。 阿根廷第三， 巴西先至係去到第四。 咪係啊，巴西有段時 間。唔係啊，巴西排十一啊， 巴西排十一啲。 主辦國啊，佢近期個 ranking 好低嘅就係話俾你聽。咁你知呢個其實就好多爭議嘅，即係FIFA 嗰個 world ranking 嘅計法就通。即係歷年都好多人拗㗎啦，咁但係平常就冇乜人理佢㗎，你鍾意話排佢排唔排排第幾咪排第幾，因為有多時係會譬如話你譬如巴西嗰、那個我諗嗰個排名多多少少都係受到佢冇外圍賽踢個影響啦，佢踢極都係友誼賽嚟㗎嘛，即係我哋又冇咁多嘥咁多時間去研究佢嗰個點樣計個 ranking 出嚟，咁你同埋就係以往都試過好多次，就係、是、譬如你啲國家隊少踢即係少比賽嘅，同多比賽嗰啲又 冇錯，呢個絕對係啊。 咁所以其實係好戇居啊，咁你如果淨係用 world ranking 去計就， 因為用以往 record 咧好容易，其實。打數到好似一數咧，你 pass record 嘅話，咁咪嗰八支冠軍隊咯。今屆八支冠軍隊入曬嘅喎，啊未入曬，爭對法國啦。咁啊，如果你真係法國入埋，八支冠軍隊就其實可能已經做曬種子隊。 係啊， 正常 你如果，但係你如果而家法國入咗去都 唔係第二 唔係冇廿幾啊，大佬而家嘅法蘭西排廿幾。是咪先？咁你所以其唔咁啊？咁其實我覺得咁嘅，你站喺球迷立場過癮到爆啦！屌你咁樣撈雲少少啊嘛！即係你可能法國都能撞西班牙噶，又撞翻西班牙又得，即係撞到好死亡都得。你可能會出現一組係法蘭西加西班牙加英格蘭加，屌你啦！咁咪死人咯，搞出人命咯。 唔係而家基本上而家咁樣砌落去嘅話咧，即係睇到嘅係咩咧？因為跌咗去 Pot Two 嘅話咧，你數到嘅 OK。當然啦，呢、這個就要 Port Two 有啊， 唔係你要噴，你要咁樣講嘅就係話，先要講咗歐洲區附加賽嗰四隊種子隊先，因為有葡萄牙啦、希臘啦、克羅地亞啦，同埋 克羅地亞 同埋 附加賽嘅喎， 係啊，附加賽四支， 而家講附加賽， 總之就同埋烏克蘭。而係冇咗法國嘅種子隊嚟嘅，即係附加賽嘅種子。 因為佢用 World Ranking 啊嘛， 係啦 ，World Ranking 最嗰八隊最高就係葡萄牙， 係啦， 跟住係 希臘、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Ukraine， 跟住 之後跟住就法蘭西排第五，跟住第六嘅瑞典，跟住第七係羅馬尼亞，最低 ranking 係你 冰島， 冰島咯。咁所以就。過癮囉，咁星期一就會係嚟緊禮拜一大家再留意住啦，就會喺呢個蘇維世抽籤啦，咁呢就好簡單嘅啫，咁四個波抽四個波嘅啫，咁然之後就有機會可能會出現嘅組合就會係葡萄牙對 法國 啦，咁呢個係我哋大家樂見嘅佢。 咁大家就一路希望話似乎諗喺度分析嘅時候，我呢八隊裏面呢想踢走葡萄牙最好抽希臘， 星期二嘅波桑都分析過㗎啦。 點知咧就兩個同一檔。 我非常認同星期二哭波桑佢哋講嘅，即係話葡萄牙有兩個對手咧係唔係好想見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剩翻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剩翻法蘭西啦。另外一個就係希臘因為擺咗喺 Port One， 所以就撞唔到葡萄牙。咁葡萄牙你又無論對住瑞典、對住羅馬尼亞、對住冰島，咁瑞典當然有啲睇頭啦。伊巴希莫域會對住斯洛牙度啦，咁但係就同埋瑞典嗰種硬朗嘅踢法，可能都會對 到嘅 葡萄牙都合到嘅。咁起碼我即係咁講啦，簡單嚟講，二分一機會啦。葡萄牙如果抽羅馬尼亞同冰島咧， 就出啦， 死啦！如果你咁都出唔到就特別係抽羅馬尼亞啦， 特別抽冰島。 我覺得抽羅馬尼亞反而真係佢嗰種踢法係灼硬嘅，因為羅馬尼亞都係打細利嘅。咁你如果掟攞翻級數去掟咧，咁啊葡萄牙會著數好多嘅。咁冰島都係會有少少。 都同你死纏爛打啫，咁當然就係低 ranking 啦。咁所以即係你當佢二分一機會啦，即係抽羅馬尼亞、冰島就掂咯。咁你抽瑞典同法蘭西就過癮啦，大家開心拍爛拍曬手掌。 係啊，所以咁樣咁、啊、樣講翻嘅就係話，即係呢個當然要睇歐洲區嗰個出線嗰個情況啦，即係個附加賽啦。但係翻翻轉頭，世界盃隨時真係砌到好好離譜嘅死亡之組嚟噶嘛。你 pop one 差唔多 confirm 曬啦。 哇！你跳得咁快啊，其實嗰、那個。嗰、那個附加賽可以再講， 好，你講下先啦。 唔係淨係葡萄牙做焦點嘅、哦，即係有冇大家覺得其實最即係比你係是但一對 pot two 啊？你最唔想見到嘅，唔想對嘅係邊一對 pot one 咧？ 我都係 希臘， 我都覺得係目前嚟講咧，希臘係應該係最硬淨嗰隊嚟， 因為太穩陣啦。 睇分數都應該係啦，即係其實佢都差唔多接近係最高分嗰隊第二名嚟㗎啦，差唔多咁啊，因為佢係同波斯尼亞係 同分 㗎嘛，大佬。 唔係你睇佢， 係啊， 你睇佢 攞25分啊，攞25分嘅第二名，喂，真係絕對 exactly 係最高嘅。 你睇佢失球嗰方面啦 ，OK， 即係雖然西班牙係失得最少三球，但係你話同樣打十場賽事嚟計， 輸一場啫嘛， 失四球嘅隊伍就只有英格蘭同烏克蘭啫嘛，跟住數到就係希臘啦。 係啊， 即係你話 OK， 佢得球係得12噶啦，好差噶啦，一路都講。但係我哋由即係早嗰幾年嘅希臘，你睇到就係話佢嗰個防守你係、即係佢係好悶蛋嘅打啲波、但係你亦都見到佢係好穩陣嘅落到場。 同埋好多球員其實係而家喺目前呢隊波入邊係好當打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有啊，譬如踢緊羅馬嘅托魯斯迪斯啊等等嗰扎啦，咁、仲有啲好長嘅名，越長嗰啲越當打嘅。咁所以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啊，即係下邊嗰四隊其實最唔想見到。可能是希臘 啦， 咁啊 ，Croatia 同 Ukraine 咧就，克羅地亞都係另外一隊，我覺得係好有實力嘅。 大家都唔想對， 佢冇辦法，佢撞咗一隊山姑仔，同埋隊波就集中精神打兩個 round， 佢好有經驗，因為隊波其實好老鬼嘅，啲波咁啊，亦都即係譬如你有摩特力啊，咁嗰扎喺度啊，有阿 Serna 等等成，即係拉傑迪斯啊，嗰扎全部已經係踢過一兩，起碼都坐住有一 屆啦， 世界盃加埋啲歐洲國家杯啊，咁即係佢已經好有經驗嘅隊波，咁所以呢隊波又係好老鬼，即係唯一係烏克蘭，我覺得就。大家未必會太驚佢嘅，即係呢隊波，我自己心目中就嗰個定位就擺得唔係太高嘅。 咁啊，迪哥，你會希望你對冰島對咩呢？ 係 冰島冇啦，死啦， 係咪啊？ 你唔係諗住佢入？你開頭諗住入世界盃？ 唔係啊，老實講，你要咁樣講嘅係。第一 E 組方面，佢對嗰扎嘅即係下邊啦，三四五六都計啦。你斯洛文尼亞其實係跌緊，挪威亦都知道對波係真係 OK 過咗嗰代㗎啦。咁你然之後你阿爾巴尼亞同塞浦路斯唔好講啦。你數翻落去嘅係某你瑞典其實你都係強㗎。雖然話佢老極點都好，從來瑞典都係穩陣嘅一隊啊。咁你唔好再數埋法國啦 ，OK？ 即係嗰一扎咁計。你當然啦，你對葡萄牙又死緊啦，你對烏克蘭其實我又唔覺得佢有乜。 會對瑞典、法國 唔係，即係我咁講，即係你對烏克蘭嘅話咁計，你亦都係冇乜著數啊。你對翻 pot one 嚟講，希臘就頭先講咗啦。你我又唔覺得偷到黑狼， 計牌面就個個都 即係 佢噶啦。 係啊，你最弱牌面係最弱嗰隊嚟噶嘛？ 對希臘會好啲啊？ 我唔知啊，真係唔 對希臘，唔係希臘開心囉， 係 我覺得都係， 係，但我會覺得冇咁巧囉，葡萄牙同法國抽埋同一度、 星期一啦，睇下抽籤，我哋再就留返俾哭波桑可以再分析下啦，呢八隊咁，但係總之就大家最矚目嘅就係望住葡萄牙呢個所謂叫附加賽專家啦，咁睇下即係我覺得就每即係足球係帶俾所有人每一次都係希望嚟嘅、我哋唔好即係今我諗今次嘅世界盃就俾人睇到嘅另外一隊睇得到就係話即係唔好認命嘅就係、喺波斯尼亞身上你睇到啦 冇錯 咁所以今次呢其實亦都帶俾我哋希望 再一次希望呢個報道話冚家產，即係唔係話你即係專家大撚曬嘅，即係始終都有死嘅一日嘅。 波斯尼亞就帶俾我哋， 波斯尼亞真係 所有主持最開心嘅嘢啦。 係啊，終於可以， 終於一對係全世界都中意。 我話俾你聽，今日我哋講完波斯尼亞，星期二晚撲波桑一定會繼續再講波斯尼亞，因為大家就喺星期二嗰晚都已經唔敢講，跟住之後我上禮拜五個月我想講嘅時候又唔冇人俾我講啦，所以。 系啊，呢度有啲人，有啲人系唔会俾你讲嘢嘅。 我咧感人啊，呢队波，即系其实嗰晚其中一场，即系我谂啊，又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赛事啦，对住呢、這个拉脱维亚啦，咁就其实要讲翻就系、是、其实 立陶宛。 对立陶宛咁啊，其实要可以从球迷方面讲起先嘅，即系你知唔知嗰晚其实波斯尼亚嘅球迷嘅心态就系咩咧？大家就系觉得就系、是、即系赛前有访问嗰啲球迷，啲球迷就系、是、又系咁捻样，即系佢正大家好灰啊，即系未踢嘅时候，大家都会认为我哋对波又系和波噶啦。又係和㗎，跟住希臘屌對緊住列支敦士敦贏眼啦，跟住到最後希臘又係會第一名啦，我哋又係踢附加賽啦，佢話唔好再咁撚折磨我哋啦，一係就搵次分組再第三出撚咗佢局好冇呢，有好多波斯尼亞嘅球迷係咁樣諗呀，即係已經當咗係一種命嚟㗎，因為你要諗返嘅就係佢真係一個附加賽嘅失敗者嚟㗎嘛， 係呀、 1995年獨立呢個國家 ,OK, 獨立出嚟 ,98 年開始打第一次嘅世界盃，咁今次係第五次。咁你98年冇計啊，你大約從2004年開始呢，佢就好似中咗個魔咒咁啊。04年嘅歐洲國家盃佢附加賽輸俾丹麥㗎嘛。跟住之後到06嘅世界盃呢，就係、是、輸俾塞爾維亞。OK, 輸俾個死敵啦，即係南斯拉夫分裂出嚟兩個國家內控，好似又係好感動嘅，因為塞爾維亞係即係喺分裂咗出嚟92至95年係攻打呢個波斯尼亞㗎嘛。咁然之後仲記唔記得呢個好慘烈嘅一場戰爭啦，跟住然之後克林頓年代，咁然之後我諗都係二次大戰之後嘅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屠殺啦，跟住瘋狂轟炸呢個薩拉熱窩啦，跟住然之後仲有就係、是、哇擺好多 sniper, 跟住然之後射殺嗰啲老百姓啦，咁所以有一個06年世界盃，咁兩隊又好死唔死，又喺附加賽嗰度又碰頭啦，跟住佢輸咗俾塞爾維亞又再出局啦，第二次咯，第三次去到邊度呢，去到應該係 10年 啊，08年咧嘅歐洲國家杯佢就好似係分組賽出局嘅， 係啦。 10年咧就世界盃即係南非嗰次咧就輸俾葡萄牙，就係呢個又係附加賽輸。仲記唔記得跟住到前年12年嘅時候嘅歐洲國家杯啊， 又係 佢分組賽出一隊，佢最後嗰場對法國噶嘛，對法國咧。作客喺巴黎聖日耳門嘅場地踢，跟住然之後呢佢一定要贏波，咁佢就可以第一名就出線歐洲國家杯㗎嘛。跟住然之後場波嘅嗰個歷程就係佢先領先1-0㗎嘛。去到70多分鐘嗰、那個冚家產球證又唔知判咗球，嗰個波唔應該判12碼，就判咗球12碼俾法國，跟住之後拿斯利入㗎嘛，跟住之後1-1打和，佢又踢附加賽，又係賽堆葡萄牙，又再輸撚埋，輸咗五輪啊，即係輸咗五鑊啦，咁所以去到呢一次呢，即係踢對拉脫維亞嗰場波之前呢，所有球迷係好沉靜㗎。好沉靜㗎，因為佢覺得我哋又係對住一隊五波啦，心理狀態會輸撚曬啦，隔離嗰隊希臘就對住呢個列支敦士敦贏硬㗎嘛。咁所以雖然話係佢係唔需要望住希臘嘅，佢只要贏立陶宛佢就可以用得失球率就可以出線。但你睇到成場波，大家仲記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場啦，比真力好多球員係令到大家好感動嘅，即係一路都係掹住0-0，佢真係入唔到波嘅。比真力有3-4個罰球， 全好少可有一个射罚球嘅球员系射三四球靓波，但系比纳图院嗰个龙域够晒噶，死角啦、弹地啊，乜嘢都齐晒，即系又够晒啦。好，跟住然之后前面保率摆晒佢哋最强嘅两条大炮啦，迪斯高加尔比斯荣系死都入唔到波嘅。去到67分鐘終於解到呢個魔咒啦，迪斯高位左邊出波，跟然之後伊比斯域就喺中間接應，咁就入咗呢球，嘩真係我諗你係波斯尼亞人真係一世都會記得嘅呢一球。跟住但係仲要大佬個過程仲有廿幾分鐘要頂呀，俾高域史篤城呢個門將，其實呢場波係英雄嚟嘅，救好多球波㗎到臨尾呢。喂，去到保時92分鐘都仲有一球波，我記得係走甩晒，然之后俾立陶院个有一个前锋呢，即係争啲俾佢射入埋㗎。咁佢射入咗1-1呢，又晕撚咗喺度。咁好啦，直至到嗌到去求证吹雞之后呢，我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大部分嘅波斯尼亚嘅球迷系咩？5000个球迷作客 ,ok? 其因为咩反应呀？冇乜人有反应㗎，全部系静晒㗎，静咗好撚耐，静咗几分钟先开始庆祝啊，因为大家唔相信啊，同埋爆晒眼泪出嚟囉，所以嗰场波系真系值得㗎，搵返佢录低佢或者 download 咗佢 keep 起佢啦，即系一场系好感动嘅赛事嚟。咁然之后第二日呢，呢班英雄就再返去萨拉尔波，就全个波斯尼亚嘅人民就庆祝啦，又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感动嘅一个地方啦，因为喺返萨拉尔波呢个对波斯尼亚即系人嗰、那个咁有咁好多好多好多唔 一个矛盾嘅地方嚟㗎 嘅古仔，唔系矛盾嘅，即系喺呢度其实实在太多喜与悲喺呢度撞击啊！咁而譬如话，即系更加感动嘅就系话，你睇翻呢一脱嘅球员，嗱呢一脱已经讲真，佢哋已经系一个新嘅 generation。 嗯， 即系你话如果你讲翻去到2004年嗰堆，仲记咩嗰啲球员啊？沙利咸美迪石踢过拜仁嗰啲。仲有呢個漢堡之神啊，巴拉巴斯啊，記唔記得啊？ 巴巴拉斯 唔知巴拉巴斯啊，即係一身都係踢得夾嘅，多蒙特、利華古信乜你都踢過，然之後漢堡踢過最多嘅。喂，呢一集已經退咗休，40多歲嘅咋？喂，即係你話今次嗰個係即係俾翻。嗰、那個意義係俾亦都俾翻同可以同翻上一代嘅波斯尼亞嘅球員一齊去分享啦，即係冇佢哋嘅建基，亦都冇呢一班新嘅球員。而呢一班新嘅球員講真，最後生呢啲咁嘅比真力都係23歲 ,ok? 都係90年到出世，有啲甚至係87年、88年出世，佢哋見證住自己個國家獨立，跟住俾塞爾維亞攻打。跟住譬如你睇下迪斯高嗰啲古仔，就係、是、喂佢有好多親朋戚友係喺92至95年嗰場戰役度係死咗啊，喂呢啲球員係經歷過曬，佢哋可能自己個生命都曾經受過威脅啊等等，喂今次係一個真係為全個國家即係攞到嘅一個榮譽，即係亦都係佢哋一路追逐咗18年，跟住然之後嚟到呢次第五次嘅世界盃終於俾佢 try 到啊。咁所以我覺得14年即係嚟緊巴西嘅呢個世界盃，其實真係要值得要睇住波斯尼亞呢隊球隊囉。咁所以我就講咗咁多啦，即係其實呢啲應該上禮拜五講㗎，咁但係就即係終於都可以即係發泄出嚟囉。 所以我哋俾你講 足球係即係好似其實我都話大力推薦大家未聽星期二晚嘅 Hoopball Song， 即係多謝 Kelvin Ho 啦，即係其實亦都俾大家知用由足球可以認識好多好多歐洲嘅風土人情啊、地理啊、歷史啊，所有呢啲嘢囉。即係如果你冇呢啲咁嘅元素加埋一齊，咁其實你睇波你真係白睇囉。咁所以我哋祝福即係再一次即係恭喜波斯尼亞啦，即係呢一組終於都俾佢哋即係捱得到，其實都係同分㗎咋。去到最後其實好關鍵㗎，有兩場比賽即係可以數下嘅，即係你話佢哋曾經試過喺即係我諗最關鍵嘅兩場比賽係 都係今年啦，今年嘅九月份啦，佢哋有一場係0-1主場輸俾斯洛伐克嗰場啦，嗰場係爭啲真係即係攞佢命噶，咁咪好，但係好彩就係佢之前佢喺三月份即係都係發生喺今年嘅，佢就係曾經亦都係主場就3-1贏希臘咯，希臘唯一輸一場嗰波就係輸俾佢噶咋，另外一輪咧佢作客去希臘咧就打和嘅，咁但係佢嗰種命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波斯尼亞人就覺得咁撚辛苦主場三月份贏撚咗希臘。你老尾跟住然之后喺九月份主场会0-1输俾斯洛伐克嘅，咁呢个真系命嚟嘅，又要注定我哋打第二，又要系附加赛，咁所以即系好多好神奇嘅呢样嘢。咁但系好彩到最后就系你赢一场，我又赢一场，你赢一场，我又赢一场，嗌到尾，跟住同分赢个得失球率。佢最因为佢个得失球率就赢好多，因为佢曾经试过8-1赢呢个列支敦士列支敦士敦，佢喺列支敦士敦喺个身上攞12球啊，咁所以嗰度系抛离咗成条街咯。咁真系好开心噶，因为见到呢班球员，即系我哋头先数过嘅比真力啦，迪斯高不在话下啦。伊比斯比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你有睇德甲嘅呢個真係由開我分咸喺今屆嘅史特加都係一個即係入球機器嚟嘅，成隊波靠佢呀。咁你仲有啲打米斯莫域而家去咗打中超，仲有呢個沙里何域仲喺呢個荷芬咸踢緊，呢就仲有史篤城嘅比高域，呢就全部都係我哋成日都會見慣嘅球員，同埋我哋覺得值得俾佢入嘅大佬，真係俾佢還個心願，俾波斯尼亞人嗨一次，咁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囉。因為同埋就係我哋呢啲點解我哋覺得咁激動呢，因為我哋細個睇住南斯拉夫嘅足球長大㗎嘛， 90係好強㗎嘛，歐 洲嘅巴西係咪先，咁而家拆咗出嚟拆咗出嚟幾隊，咁我覺得即係同埋呢隊波係好悲情嘅，即係成個國家都好悲情。咁我覺得即係俾佢入去，等呢個國家嘅人開心一下，係好開心囉。係啦。 講完啦，波斯嚟㗎。 講完啦。 我好想講少少嘢嘅。咁因為即係都要講返啦，大約出咗20多隊到啦 ,ok。頭先提21隊啦，咁提過 Pop One 嘅啦。我諗今屆即係要往後留意一下嘅就係嚟緊嗰個抽籤啦，即係當然好遠，但係可以講一講嘅就係話，即係你基本上 Pop Two、Pop Three 嘅話呢，你係隨時真係砌到，即係唔排除今屆係2-3組死亡之組，你數到㗎 ,ok, Pop 2已經講咗啦，有意大利有英格蘭喺度啦，法國假如唔係抽葡萄牙啦 ,expect 佢哋兩隊入埋去嘅時候兩隊都會係 Pop 2啦 ,ok,Pop 3嘅話會有波斯尼亞喺度啦，應如無意外會跌咗入 Pop 3啦，仲有嘅係喺中北美洲嘅哥斯達黎加啦，呢隊係今屆嘅世界盃喺嗰邊嘅係強隊嚟嘅呢隊，呢隊上 去。保留下啦， 仲有隊， 我可以第日再分析啦。 仲有隊未，仲有隊，我覺得未醒嘅而我哋都好鍾意嘅就係日本啦 ,ok。咁所以即係今屆如果抽落去嘅時候係幾好睇嘅，同埋有幾隊新嘅，而家即係有幾隊期待嘅，我哋幾個人都期待波入到去嘅時候，比利時、波斯尼亞同埋日本囉。咁 ok 嘅，今屆世界盃就 ok。咁 講比利時，咁你哋大家又點睇呢？反而問阿傑斯啦，因為其實可波桑禮拜二就已經講好多。 其實佢講咗我嘅心聲嘅。 係。 即係可波桑上個禮拜二亦都有大家有預測過究竟佢喺世界盃可以行到幾遠啦、啊？咁我覺得我希望佢係會行到去8強嘅。咁我基本上我唔記得，我諗大部分整體即係哭波桑嘅意見，即係覺得呢隊波有幾個問題嘅。其實我都認同嘅，即係首先就係話嗰個太多主力嘅球員係效力大嘅球會啦。咁打完曬整個嘅球季嘅時候，對波仲有幾多戰鬥力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同埋呢隊波就係話我只係一路我都係咁講，其實即係再要澄清一次嗱，哭波桑就話我成日登走咗對奧地利啊，喂大佬其實唔公道啊！你咁講，我一路都講我好希望3隊球隊入到呢個決賽周，我都中2隊嘅。嗰3隊係比利時、瑞士同埋呢個奧地利。咁而家奧地利就窩火啦，好傷心嚟嘅。嗰晚即係喺上個禮拜對瑞典嗰場波，佢先開幾 粒， 再輸2-1。 我都有喺個 group， 好撚傷心啊！真係嗰場波望撚住，真係睇住直播嚟同佢打氣嘅。咁啊，但係係登走咗一隊咋。我另外2隊係由一開始由2012年我已經講嘅呢2隊，大家都仲唔係好信我比利時係咪真係得？我已經話俾你聽，大家係得嘅。咁啊，同埋睇住呢隊波一路進步啊，喺整個 外圍賽嗰個分組賽裏面，你見到佢開頭對住克羅地亞同塞爾維亞對波係信心係唔強嘅。譬如話特別，但係我仲好印象深刻，就係佢作客去克羅地亞嗰場波一比一，佢踢得好好啊！因為嗰場波喺當時嚟講，佢真係唔夠克羅地亞踢嘅，但係佢頂得到。佢作客頂得到。 12年9月， 跟住已經唔再後尾嗰啲，佢已經唔放你嗰兩隊前南斯拉夫球隊在眼內。咁你睇到佢係一路進步，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諗兩點啦，第一點頭先講咗啦，就係驚球員嘅疲倦啦。第二就係話呢隊波咧，冇一兩個係好有經驗， 老鬼啊， 冇老鬼喺度，冇啲30歲，因為你知道大家都好清楚，呢隊比利時已經斷層咗，都有好幾年㗎啦， 10年到啦，10年8年 㗎啦，斷層咗，即係你一數已經數到要去史師傅嗰啲㗎，咁你然之後斷層得好緊要。 再數上就而家領隊 係啦，同埋就係第三個原因啦。其實科波桑都講過，阿 Kevin Lowe 都講過，就係、是、你以前嘅比利時，即係來來去去係布魯日啦、安德烈治啊，有默契打下嘅，但今時今日呢一隊咧。默契係 OK， 你可以話呢班僆仔都係一齊成長，但係佢哋都係即係會拆到好散 啊！ 你見到佢冇乜話效力誒，佢冇乜土炮啊，全部都係外流嘅球員。咁我諗呢三個因素係會影響到，即係佢個即係經驗、體力同埋對波嘅合作性咧，會係你去到決賽周唔係外圍賽啊，大佬個決賽周嘅係另一種踢法嚟，因為你要喺好短時間整整一個月裏面，你要踢大咗，但如果你踢得出成績嘅，你可能要踢成坐住分組賽都三場啦， 三場 至，咁你當最出埋線，咁你起碼4場波到，咁同埋係喺一個好密嘅時間去踢呢4場波、4、5場波，咁你嗰、那個你有冇識流力啊？經驗係好緊要囉，即係呢個可以慢慢日後可以再講啊，譬如話。你會唔會睇好德國啊？我未必會睇好，因為你德國嗰種，譬如話，亦都係嗰、那個比太過年青化，同埋或者係德國嗰種太過需要體能嘅踢法啦。佢始終都係冇好似西班牙嗰啲南歐，你踢呢啲決賽周咁著數，因為嗰啲球隊係贏1-0，佢識可以 hold 住個波 hold 撚到完場噶嘛。咁佢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因素你要計咯。咁比利時，我覺得就係、是、行到去8強，我覺得係 OK 嘅。 唔係我就偏向就係同阿 Chip 咧嗰個諗法相類似，就係、是、比利時曾經何時一段時間，又係80年代嗰段時間，其實真係例如對德國咁樣嘅，喺歐洲嚟講，佢根本就係嗰個踢法都係比較機動。偏向係防守性高而打防反係打得好好嘅，咁但係而家嘅比利時咧，就正正好似德國而家嘅改革一樣，就係、是、玩勢力或者技術上腳嘅球員係多咗好多。係 啦， 咁但係調翻轉頭咁睇啊，大家德國大家都心知肚明，就係個後防線其實就冇，即係到而家大家都覺得德國嘅防線唔算頂級嘅。比利時面對嘅同樣嘅問題， 係啊， 大家會可能話數到。咩華美倫啦、啊、維倫漢啦、啊、呢一扎比較出色嘅門將，仲有門將可能係啊馬體會嗰、那個 戈迪奧斯咯， 戈迪奧斯啦、啊，甚至後備可以係利物浦嗰個啦， 唔使學，肯定係呢兩個啦。 咁係咁，即係其實個後防好似都有啲 big name， 但係你睇到就係砌落去咧，其實佢係咪又係可以對住強隊去受壓？大家頭先阿傑斯講咗，第一循環去對克羅地亞嘅時候，你睇到其實係。班球員係未要打呢啲咁嘅下風波咧，其實佢有冇咁嘅能力去打咧？ 雖然咧，我哋就唔應該咁早去預測或者分析每一隊球隊，不即係講開咪講埋咯。即係我覺得簡單啲去講啦，就係、是、話你入到決賽周嘅時候，你幻想一下比利時會對住意大利啊、巴西啊、法國啊、荷蘭，擺低先。荷蘭係另外一樣嘢，因為嗰個係有個。passion 喺度，同埋就係荷蘭嗰種打法未係，或者係有得困嘅對荷蘭。但係你如果你一對住呢啲比較即係老鬼波啦，佢已經好有經驗嘅一啲咁嘅世界盃球隊啦，佢可亦都係好善於去睇一啲被動嘅足球啦。你目前呢一隊睇落去個功力好強嘅比利時。我哋歷史上冇我哋睇咁耐冇試過見過一隊波係單球可以靠功力。 去喺世界杯度赢足七场嘅。 嗯， 即系呢个真系从来冇嘅。你话调翻转，我哋揾到好多反高潮嘅有，譬如你话意大利嘅，当年八十年代嗰啲罗斯啊嗰啲嘅，你睇到喂全靠防守嘅，佢都系用防守去赢嘅，即系点样去即系用好多因素去夹埋。但系如果你话斋打功力嘅，以前我哋见过好多队都死啦，即系死到你话八十年代嘅巴西。点解要后嚟转到邓家嗰队94年嘅 罗马里奥 以防守为主嘅嗰队先攞个世界杯冠军啦、嗯？因为佢已经吸取晒经验，佢就觉得就系、是、喂斋打花巧足球，斋打进攻，原来系唔得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系、是、你自己幻想一下咯。即系你睇下，我觉得系。入到去如果行到去八强呢队波应该好犀利，如果行到四强不得了呢队。 不过着数嘅，着数在于样嘢嘅，始终都系嗰句咯，佢系 pot win 咯，佢唔需要对巴西啊、阿根廷嗰扎先，系、咯，即系佢可以留翻啲力嘅。 咁就系正正睇佢 pot two 抽啲咩啦。 系 啦，佢好彩抽对英格兰，可能会 咁佢有可能抽对法国噶嘛。 系 咁，嗰啲又系嗰啲好难嚼嘅球队啦，诸如此类。 法国就有机会先再讲啲问题啦。好啦， 休息一阵啦，我哋翻嚟先继续再讲翻啲分组赛赛事嗰啲其他嘢啊。 好，好啊。